的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空城计二六》选段。朝堂里的三个军，七到四九到

了是余生犯那边主唱。 谢谢。再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中了仙岂能时来霜刮民国阴云白石衰野虎在虎上村提起来叫人怎不恨爹是我的无心把父母生恩臣回头来便对东高论你是我乌云火女的那哪人但愿道观我的问你重恩当啊保啊你的旧重恩黄父兄听上野草大宝你的人乌云心哪中天般恨 来登场呢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高派传人李文林。李文林呢将为我们演唱高派名剧辕门斩子的经典唱段。

好。 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

八十多茶绿不是与你不相交不嫁为什么起心打卡的全家一家人呢被你杀一个不该把纸装来呀杀到长时活的你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 杨银招随我正好，可怜他今日中有今宵，血染沙场那不停的悲歌，心恼可怜我把国主把死的死伤了，把死死伤

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吉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齐派老生裴永杰上场。裴永杰呢将为我们演唱齐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经典唱段。 韩将军将军哪、啊、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心，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隆坤传品那座桃花柳。让我点心，我也曾连三本宝剑与韩军，他是身为奸不肯重用，那是个借怒恼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去了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不罢不得山有高者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既言我来寻将军，望将军一还念我萧何的名分，望将军且息怒，战困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呐、四大家对我的鼓励，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从那大家的 叫嚣万通放悲身，我问那万通啼哭因何故，他言是严嵩老子杀他的居家与满门，传万通休流泪，你免悲身，邹老爷是你的报仇人，站立在金寨用木来关殿，上面坐的家丁有刀军，两旁空有文火武，缺少过精忠报国，家海的金亮青天之一人，那一旁坐的是燕国老，他本是我国中上欺天子下压臣，周朝篡位卖国的奸臣，他们叫严嵩，我奔堂上殿走一奔，怎奈我官卑职小，怎能够参大臣，爸爸爸但愿我的心头很平，金太爷请臣见君。 谢谢，谢谢裴永杰，谢谢。我们知道祁派啊有很多好听的唱段，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应广大观众朋友们的要求呢，想听一听裴永杰为我们带来的祁派名剧《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谢谢谢谢谢谢对我的鼓励。下面呢，我就再学一段《徐策跑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我的耳有聋，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陈圈郎那一个。回到城边我问你家住哪府哪州的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陈，你的母姓陈，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舍得听道德名，我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一平城你若是舍不清来道不明，要将开城万不难。 接下来有请的是来自于上海京剧院的余派女老生王佩瑜，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余派名剧《搜孤救孤》的唱段。 大家的鼓励，接着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珠帘寨》。